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24集。 现在怎么办？ 出了派出所，江峰一把将手里捏瘪的一次性纸杯甩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有些烦躁。 又是条死路。 吴阳大概可以猜到那烦躁的来由。扬州依然没有出现，而那段同党被暗杀的游戏剧情始终困扰着江峰，令他坐立难安。沉默了片刻，江峰干脆一脚踹在金属垃圾桶上，发出光的一声。 妈的，最好别让我抓住这个小子。哎，你干嘛呢？ 一个小民警刚好出来门口抽烟，见着差点被江峰踹翻的垃圾桶，朝他喝道。吴样心叫不好，赶紧推走江峰，回头冲小民警歉疚地点了下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怕他干什么？ 江峰也急了，少爷脾气上脑，拉都拉不住。 连个大活人都找不着，尽管些没有用的。 还不是因为你对扬州一问三不知，连人家有个从衣服到内裤都穿同款的朋友都不知道。 不过也只仅限于想想，他没吴一周嘴那么损，干不出火上浇油的事儿来。过了一会儿，反倒转而安慰江峰。 你别乱想了，扬州应该还安全。 江峰闻言渐渐平静下来。 为什么这么说？ 人人都知道提款机有监控，如果他真的对扬州做了什么，我是指比较严重的，比如挟持或者重伤，应该不会露面，以免给警方留下线索。 吴样谨慎措辞，有意回避了那种最坏的可能。虽然陈警官刚刚表示根据现在这些信息很难抓到对方，但那也只是因为案件不是太严重，没有必要动用更多的警力资源沿街排查。如果扬州真的遇害，而对方又有重要嫌疑，别说是如此暴露在公共场合，就连一条通讯记录都未必能够逃得过警方的监控。当然，这些还都只是推测，他们还是得尽快想办法找到扬州和那个白衣男生。这时，吴阳忽然想到什么，拿出手机，调出昨天拍下的331号线车站牌照片。 怎么了？ 我要去找一下科技广场那个提款机。 吴阳说着叫了辆车。 我跟你一起去吧。 然而吴样却没有直接导航到科技广场，而是让师傅停在了311路中心公园站，也就是公交录像显示男生下车的地方。 这还没到呢。 眼看副驾驶的吴样要下车，江峰赶紧看了眼手机地图，叫住他。 还差3公里呢。 先下来吧。 吴样口口声声说要去科技广场找一下白衣男生提前的 ATM， 可却偏偏在距离目的地3公里外的中心公园下了车。江峰不明所以，也只好跟着下来。吴样指着站牌给他解释， 这趟331路在科技广场明明有一站，但从我们拿到的公交监控来看，那个男生提前2站底在这儿中心公园站下车了，不奇怪吗？ 吴样拿出手机地图的检索结果展示给他。 而且我刚才查了这段路，一共有8个 ATM， 和他取钱那家银行相同的有3个。如果他的目的地是这一站，完全没必要特意走到科技广场取钱。而如果目标就是科技广场，那他也没必要在这站下车。 等等，什么意思？ 如果你现在要取钱，会选择去哪儿？ 随便哪儿都行吧，现在这么方便。 如果金额很大呢？ 吴样觉得对于常人来说， 数额不小的50000块可能就是人家小江总一个月的零花钱。于是配了个更贴合他身份的假设场景。 比如100万。 那得预约吧，肯定是去我约的那家。 这么多银行，你会选择预约哪家？ 我家附近吧，要不带着到处走不太安全。你的意思是那个人住在科技广场的附近？ 嗯，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儿可以很快把钱花出去，而他提前2站在这儿下车，应该是因为从中心公园到科技广场的这段路上有他想去的另外的地方。 换言之，白衣男生提前规划好了路线，在中心公园下车，去中心公园和科技广场2站之间的一个地方，然后转而到离家较近的科技广场取钱。 2站地之间有那么多地方，要怎么找？ 不知道，没有头绪，但总要试试。 说完，他去路边，准备扫辆单车骑。 路太远了，这样找起来能快点。 行吧。不过，这个怎么用？要下载 APP 吗？ 吴样这才想起，人家小江总平时车接车送的，应该从来没骑过共享单车。 不用，直接扫就行了。 等江峰开了锁，吴样还替他试了下刹车，调高了座椅，最后还不放心地问一句， 你会骑自行车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只是没用过这种。 两人跟着导航一路骑，时走时停，差不多用了20分钟才骑到科技广场。所谓的科技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场，而是一个电子产品商铺聚集地，类似于北京的中关村和深圳的华强北。这里有高端的品牌手机旗舰店，也有拉着行李箱卖盗版游戏碟的小商贩，人员混杂，客流量极大，就连 ATM 机都有好几个。他们费了一会儿功夫才找到那个男生提款的机器，但遗憾的是这一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江峰有点丧气，吴样却是早有心理准备。他很清楚，就算他的思路没错，找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他安慰江峰， 没关系，我回去研究一下附近的地图，之后还会再过来一次。 嗯，你只能这样了。你要回去了吗？我想在这儿逛逛。 江峰说着，随手指了一家路边的店铺，那是一家卖游戏光碟的小店。吴样看了一眼时间，正好6:30晚高峰，又因为嘱托了秀琴喂猫，倒也没那么着急回家。 走吧，一起看看。 店铺空间不大，几排2米多高的柜子里密密地排着各种主机游戏光盘，按照游戏类型分门别类，还有些二手的游戏机锁在玻璃展柜里。吴样在这个方面是个外行，只是走马观花，偶尔会被几张漫画感十足的游戏封面吸引，拿起来随便看看，最后还是觉得周边去更有意思些。挑了个钥匙扣，又看见一副猫耳，粉粉软软的，让他不自觉地想起吴一舟来。江峰虽是主动提出要进来，却没真的逛逛，而是和坐在最里面的老板攀谈起来。见吴样过来，江峰解释道， 我在问他有没有黎明之前的攻略，后面不太好打，我呢也推不下去了，但老板说这游戏太小众了，他也不清楚。 老板看起来36、7，一头脏辫，有点胡茬，和江峰挺熟的。 其实这游戏设计的不错，但一直不火。我在南平去延安接任务的火车上被人杀了7回，直接气了，这太他妈难打了。 不错了，我打了快1个礼拜了，还在南平混呢。哎，你之前有一个在南平被杀的卧底警察，你还记得吗？ 谁？林如焕。 他还有名字？我没记着他有名字。 你逗我呢？ 老板直接甩了一盘没开封的黎明之前给江峰。 这可是双男主的游戏，人家名字都写简介里了。 江峰将信将疑，拿起包装盒看简介，却听吴样突然开口问， 双男主的意思是他其实没死吧？ 黎明之前，游戏小众，剧情烧脑，任务复杂，却偏偏成了扬州离开前留下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这让江峰的心情总是跟着时起时落，一天没通关，就好像有着永远解不完的秘密。大概是还从没有玩过如此有代入感的游戏。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